的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前面的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，恭喜恭喜恭喜